当名堂一份的、啊。 注意喽， 这个是不等于啊。 咱 们只要当表亲过年也不舒服个，听过年个礼物叫大礼物，里头多后头少。 哎，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衫。 嗯， 听过年个撑衫特别个胸口头把硬不必听的哟，咋家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胎放了大高一样， 侬到了高三加班， 哎，应该加班加班 了。对，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虽然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 哎，还是硬的。 虽然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呀？我跟领结。 哎， 接接，眼睛抽筋，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抽了。 嗯，这个肩子上吃苦头没了啦。 放心哦，头颈硬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大手哎， 那么要大手哎了。 头颈硬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 样？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不是？ 哎 哟，搿是苦杀的，搿么小周伟也来是个啦， 小周伟来也来是个， 搿么小周伟是最后 来的去了。 哎，新郎官，恭喜恭喜啊！ 哎哟， 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挑周来的啦， 那不挑不是周来了。 但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都是几个人包完之中，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 怎么挑得快点？ 哦哟，新郎官恭喜啊！ 哦 哟， 恭喜恭喜！ 哦哟，新郎官， 哦哟，这个也好把人了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丫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个鼻涕沫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姑娘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样物事啊， 拿啥物事？ 滴滴滚雨个，没时候个像洋风炉一样个， 呀，什么洋风炉？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姑娘戴过些么？ 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不戴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对巧了。 当扮这个新姑娘的人啊，三姑娘变戏法一样， 哎， 魔术家一样。 哎，到这个变戏法的吧，又到有四错了多 啊。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又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俺去冲到你还结婚？ 哎呀，搿到伊拉农村， 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搿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苦恼， 明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一身透湿的了，伊勿穿啥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来些，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个男人的一个呀？ 不来如也，咱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搿米腰米裤外头抖抖缩啊， 搿是勿得呀。搿么手里向勿要弄搿种鲜花，弄男人的一个，我再弄个汤布子啊，也、啊、可以的呀。 侬抓不起侬夹路了哎，没搿种新娘子的呀。你本是拿出鲜花， 嗯， 搿个新姑娘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姑娘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嗲嗲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了， 真还没搞好个人嘞。 啊 也是礼这个， 我礼 这个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当伴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前宾相、旁宾相。 不， 没前宾相的。 有的呀， 咱人家结婚辰光拖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拖地冰箱，可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一姓地呀，一毛地地， 那么要叫人地冰箱。 我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哎， 我一个宝冰箱， 我宝冰箱我晓得个姓宝叫宝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 我一大冰箱小冰箱， 哎， 我一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几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数， 哎， 拎兜数，兜数咱们够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侍呢？ 要服侍的呀。 嗯。 奶奶快点啊，阿婆，还有奶奶路了，奶奶能不能吃糖糖啊？奶奶阿婆快点啊，奶奶咋死的啦？咋终身不死啊？ 对吧？ 现在家小的小囡么子根本不好出来做事情。 哎，一般要搿样子应试有啥办法？还有嘞呀，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人家的人都 从来没上过的，新郎新娘你咋个认得？ 那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呢？ 托朋友亲戚、外甥、老婆一起请的嘞。 那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的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材料的？证婚其实不要动的。 嗯。 这个证好婚嘛，人家送一十斤家里的香烟。送你这样送个送门 哦，再讲送香， 有的人一家一个子一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争风争， 你搿么家是送香，伊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的呀， 嗯， 这第二块找人去买脱个呀，家庭买脱人订单容易， 哦，人就要去买脱个， 哎，买脱买脱， 这个就是带动力嘛了， 本来就带动力，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的家子啊， 嗯。 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跑没跑出来这个门，跟夜台么还要去，这去的夜台声音呢是天边一 嘞，嗦哆哆哆，嗦来西哆。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一个月能有几天好日子了？人靠这个一个月养两三个月还没命啊！ 哦， 可以咋可能那个闹哟？ 不是，都看着是这个新娘子这个放吊着去了， 没得啦。 门口的保镖李大力结婚嘛，就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门口是泼磨你干啥一样？ 嗯， 保镖半个钟头回来，当中还没保到 了。 哦，不要哭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门呢？ 后来你结果， 嗯。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真的被笑话。 有个种荒谬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乡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也考虑啥呢？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种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种结婚的仪式了， 哎。 真科技是要关乎 的，好笑好笑。结婚之后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嘛嘞！婚礼完毕，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天冲上来了？伊拉 冲上来多么子嘞？多么多枝花啊！往人家头上多上去啊！那么多枝花啊，多枝飞啊，多花枝啊，多花啊！有两个名山多么就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在撒上去了。 喂喂喂喂喂！ 侬当新姑娘是伢子烂盘的是吧？啊，没得样样么子在撒上去的，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别来把他一堆大拐，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是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是搭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都是倒起了 不 便宜。 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搿般人要多一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一十天啊， 但是拿头名结婚。在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么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报复一番，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这样哎，我在这个， 侬还要拿这个送人结婚的仪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搿么你到来不这样这样的， 阿拉准备反正一切在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 哎， 一道来嘛呢结婚一番。 干 嘛？干嘛？我是私密的。 哎，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俺们大舞 台，俺们大。 哎，干嘛？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吧，啊，俺们来了，俺们来了， 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啥子？ 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证婚人，侬自 家呀？啊，就是我自家。 指婚人，啥子？ 啊，我， 介绍人，啥子？ 哎， 贾老宁，你贾老宁啊？ 贾老宁， 哎，就是我哎， 侬侬贾老宁， 我不是贾老宁， 来来仔细一些的， 来帮帮忙， 领 个 领个。 男女丁香迎新郎新娘十里。 哎，男女丁香， 来，就呀。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要别人来征婚，那么别人是不会征婚的。那么别人送他们四个字，别人送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别人是不会讲话，别人 得到 别人能干什么，别人是弄大家的财产，那么 别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鄙人 还有这个 鄙人， 好，那么你们讲了鄙人就不讲了啊。啊，假若人之福， 假若人之 义啊，哎，我们一个一个给侬，啊，给这个啊，这个，哎呀，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假若人嘛是天地良心，我分家零五眼睛拉屎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娘子不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衙门是朋友， 来吃喜酒，那么硬劲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牌洋酒的啊，搿种老牌洋酒是哪里交关强，颜色又到黑白上三种。今朝家里特别提出什么5000块金牛球一只，一万洋钿可以买到三只。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子就带来四大门了啊！要么趁早来啥年纪买，还是 两洋钿？ 喂， 喂，侬 哪能 买 洋钱头上去了？不是，我实在买洋钱 头， 那 眼睛 拿我拉上来了。 好，那不地方 请 麻烦啊！ 好，眼睛来宾 子， 来，今朝子你到一旦叫个迎风， 迎风是什么？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叫个痛哭，伊日天嘛的确是哎防空衣裳，夜头灯火管制，那么俺到骆驼屿。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腼腆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屏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是个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在吃锁子。 哪种地方吃锁子呢？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牙头么后闸。那么你牙头上最早流中风。 哦哟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话。 最近呢，今朝子我是来发火门来。 啊哇！ 我今朝没有来。 带带你爱金箍啊！来原来没你来帮侬呀！ 啊，我不来了。我来，我也是来了。大家叫我讲，那么我也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三个月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其他哪咱不晓得，年纪轻的最近会到两三千的， 你 咱不答应，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闭心的，像老头子怎么会得闭心？伊老是讲谁是闭之心，啊，没人要的， 知心护士 啊。那么那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杨梅上个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方面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影之中对于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于笑一笑嘛，你马上来说周家洋洋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他周家嘛再是要第二笑，但是呢你看见再笑嘛你就马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小弟三小， 三小， 他那你的音乐是三小音乐 啊？咋个两年说这个当八户了去下了？ 要不像当八户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侬人家去下了？ 我去下不然嘛，门上是不两个？ 啊，是来后比门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放心他良心吃不好，那边看看你气没多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斜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真像个小弟弟一样。一两星期还好，样样么子侪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摩登岗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上 做个旗袍，做个服装，伊统统侪等我预备好了。伊良心交关好， 哎哎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侪预备好。 哎，搿么侬点预备啥？预备啥物 事？那我没点呢，手菜、手艺。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就等于活下来。 哎呦，活 下来那才是一个 命。啊啊！不婚人之下子。哎，是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夕呀，陈梦思为亲友而来捧场，被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塌骨子，各路三五收拾的人情义钞没有250万，西装没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自己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八子嘛380万，万一花来30，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不那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酒，从花来想得什么，真是节制节省啊！ 哎呀妈呀，我 的哎，今朝个酒席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的一桌，一塌八子嘛用得580万。师傅相比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把头赚2个铜币，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只好出来大家帮帮忙。哎，孙先生，侬来一只单到位啊！哎，来来来来，给大家指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一张，要多少张子？弄个来一张了。 哎，两张， 两张的。 你家那要求新姑娘啊，来站在里面就不好了。 新姑娘要站在那，新姑娘。嗯，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这个李爱卿警告了我，刚不想想了。我现在我有眼底线，我想的对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哩。 你难道路过干啥嘞？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但是鸡翅嘛，就要过腿， 小路， 腿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到处的垃圾，到处的小菜，菜， 基本。 那么小菜嘛，吃光， 起来了， 好，谢谢哥，哎。 那么皮， 哎呦，哎，吃都在， 咋了？人人就要怪用人。我那玩意儿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球中位，我来了在地里想做过帐房，我想做帐房总比当只要收收账好的，对吧？ 搿当然，这个做帐房比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会长出来， 吃到几点啊？ 呀，行了，呀哎，盐蛋壳会长， 呀哎， 一吊八， 几点？ 1788里叫一吊八。 哦，1788里叫一吊八， 蛋壳会长，一吊八。呀哎，一吊八。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吊八， 我听是单个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哎， 吃到几点啊？ 行行了，呀哎，盐蛋壳会着，呀哎，一雕吧， 几点？ 一七不八的叫一雕吧。 哦，一七不八的叫一雕吧。 蛋壳会着，一雕吧，呀哎，一雕吧。 我让我这个声音我得听出头。 侬听啥了？蛋壳会着，一雕吧。 我听是蛋壳会着，一刀崩， 一刀崩。 都要喊两两五呢， 白要两两五，一喊四五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五，我们哪能会多心呢？ 也来要走， 嗯， 也你会养张水山， 嗯， 也去汤米两两五， 嗯， 还是蛮好听。 我喊四五好了。 也你会养张水山， 嗯， 也去汤米四五。 要四块四五啊，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一个二毛零。 哎，二毛零零的。 哎，这个海量上面好听。 原来这， 耶， 要一来唱一本重要诗了啊，这， 耶， 要这来请求们两两看。 哦， 要一来， 耶， 要一来，要这来牛市上王大地呀。 哦， 要这来小龙门的两看。 耶， 要一来把古米两两看们重要诗了啊，这。这个是美的浪花。 哎呀，苏三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天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天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够了。 哦， 你吃够我了是 吧？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林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林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这个 上。哎，这台子我出来。 好，不要紧，我 开往这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各位，侬要找我狗是吧？ 不是，那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先生，今朝一家来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粗嘞啊？ 哎，你普通牛带的。 老姐姐，老姐姐，侬跟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哎呦，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啊？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啊！ 哎，好的，来来来，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这边懂海量，海量，海量。 哎呦，我老李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好耍。 哎呦，我老李一代 哦， 养死了两养什么两天都浪在，养牛死亡的当牛死要改人手，养在了通江三块街道，养了八宝了江道的，养在了从头干了火，养上通西分狗也在路外地么街道说来偷你了浪在，哎呦，我老张来。也用了对开赌块头的一张， 哪里的赌块头啊？ 哪里的赌块头？ 今年手来谁能赌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章手的。嗯，也用对开赌块头的一张。 哎，几点？ 也用三股五零的。 哎， 也用张龙先生。 几点？ 后来年家头一张。 岁数轻少。 哦，记得五方的。 要四块的年家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碗白饭，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 哎呦，我老后来， 哎， 也后来个小弟弟万章，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噶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起到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亲身交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啦。 洗了搓脚米狗，后来牛肉米三狗，再来锅底狗，后来生炒的狗，后来包三样一狗，后来全家为狗，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这样木头捅出来的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个还有了。 哦，啥还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兄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 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哎、这个。 哎， 那 现在好久不来了， 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生性响呢？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的。 哦，随便。好，耶，三十火锅，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现在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子。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喂， 没有事，不要走先了。 那啥子？喂，现在都稍微文明点好吗？ 文明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走的走到来了， 这是你熟悉的哎，文明。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将没来了。 哎呀， 你看您身体好不啦？ 哎，喂，好喂。 啊，您装逼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步。 好的，对对。 我等卡 了。哎呀，你们是 连 的，不不。 哎 呀， 哎呀，哎呀， 哎，我是干的。 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的？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怎哪能不来嘞？ 你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梦做着弄的。 搿辰光想着呢， 我趁着我一眼良心都没个，跟那等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跟侬谈爱情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撑撑起了是？ 连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 今天哪不来不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搿么等侬在房间了？ 搿么在啥侬看？这空气比较 哎，空气不灵，我顶他的耳机了。 哦，可是讨厌的，开开窗了。 好，有数有数了。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哪去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那么侬还是吃牛的，还是吃羊的？那 么搿能样子？ 有种么欢喜吃牛不吃羊？ 哎， 有种么吃羊不吃牛？ 哎， 有种么羊不吃牛也不吃不？ 哎，对个对个，我欢喜吃呢，那种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一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吊嘞。 这个啥天上吊呢？ 上等花雕叫上吊。 哎，搿大表情是上吊好像。 搿么随个人侪上吊， 侪上吊，侪上吊。 根本我等海莲了，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哎，王先生，豆子好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我去打针嘞。 豆子好，打针啊？ 哎， 根本那是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油脱了，油掉了。 好的，侬姐姐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亮养下去的，好吧？ 根本随个人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连连，哎，西来是家的哟，上吊嘞！哎，来把鸡巴肚割一半嘞！哎，把鸡要给能装，要给头猪喂嘞！哎，来剥皮头烤肉大的呀！哎，再来三边炒的海瓜子割一半嘞！哎呀，后来九一八国跟当初啊，后来忘记我了走走家里，后来城市两本啊，后来忘记了有哪里，后来藏在屋里家了，后来给他爱我。 最后请听独角戏世界音乐会，于荣康、谭义存等演出。这是1987年的录音。 来个什么叫他们 Today is Saturday. Good afternoon. 哦、oh, 这是英文。 学何苗的这个不懂。因不得心姑娘比公想得过来巴拉巴巴给他是太多哎都没可惜米拉米拉杀的 这是法文 好了一个人学要求和他是天天天去给谁是不说让我们是不是吧 这是俄文 今日は世界音楽会36大会でますが気持ちがいいんです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这是日文 啊你都全知道的 我懂26个文字 啊 是上海最最有名的阿司匹林外语学毕业的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金红潘氏爷恩女，地谢佳儿，请各位最美登堂。门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如绝。世人一到江台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我是好。秋香，我就刻上人家他的啊，不今就为路写情光。 要从用银子买的爹，最后一步要找得钱。三分恩，终日相对没无女，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理。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是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妻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一秋香，啊，秋香姐姐呀，带回一枝满银花。想要是女女下来了碰到西极神极家我走啊素手掉一身我的死你红日可接下红丝巧细有尽那人月老祖母说愿让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 吴素英演唱的《桑看玉妹》。 心他自古